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最大相对湿度35%，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开始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听友和网友向我们的节目咨询的。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可以参与我们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嗯，孙岩你好。 嗯，肖老师呢，今天会回答各位提出的一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男生挺着急的，着急呢是因为谈了3年的女朋友，那么把这个女朋友一介绍给自己的父母，父母就不同意了。不同意的理由是属相不合，命中相克。那么他就问咱们哈，他说我该怎么办呢？这是在我这个工作微信号上提出来的。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想怎么办呢？他说我茫然，我不知所措，我的家人让我放弃，给我介绍别人，女朋友呢也比我大3岁。他说我父母说了，如果你要和他好，那我们就和你断绝关系。然后这个男生就问咱们说，你们说呢？我能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呢，肖老师？ 嗯，我首先想要问这位朋友，包括我们其他的朋友哈，你说这对父母都这么大年纪了，如果他们真的跟自己的儿子断绝了关系，谁比较吃亏呢？哈， 这话您问的好。 嗯， 一般来说，父母那是。其实我们都知道那有点吓唬人的意思哈。 其实父母吃亏哈。 对，父母哪舍得和孩子断绝关系啊。 是的。 把你养这么大了，说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了，哪舍得啊。 是啊。 这个还指望着将来抱孙子呢， 还指望着你给他养老照顾他呢。 对呀，还指望着能和你们小一辈的年节假日一起吃吃团圆饭啊，这个一家人一起出去走一走啊。这老人家就其实就是这点心思。但是有的老人啊，说话说的挺狠的。 嗯， 这个狠呢主要是为了达到目的，是吧？ 是的。 嗯， 我们要能听到他这个这么狠的话的背后其实是什么。 嗯 啊，他其实在说狠话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声音是说，哎呀我好无助啊。 嗯， 我好拿你没办法呀。哎呀我好弱小呀，我实在没办法了。好吧，那我就说点狠话吓唬吓唬你吧。其实是这个意思哈。 那如果说我们能听到这个背后的意思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拿主意哈。 嗯， 但是这个通常这样的狠话也能把孩子给吓着。 嗯， 特别是不是那种一直比较听话的孩子，比较老实的孩子， 是 父母说什么他居然也就觉得，哎，这个父母一说自己就茫然了。因为像属相啊，什么命中相克这样的事情，通常可能在老年人的意识中是有的。 嗯， 甚至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还会去算一算啊什么的。但是一般年轻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嗯，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概念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和道理哈、 嗯。 这个世上一对一对在一起的人多了，那么其实什么属相的人都有结合的，所以老人呢只是这个这么一说，那这个年轻人呢就已经茫然了。他是不是平时有可能对于父母的一些意见，或者父母比较强势，或者说这个父母平时在父母面前他就是比较乖的那种， 嗯， 听话 的 那种。 是的，嗯，而且我还能感受到这对父母好像有很多招可以控制他们的孩子的，嗯，控制我们今天的这位男主人公哈、啊，嗯，然后当父母实在觉得找不到可以控制的招的时候，就会把传统文化里面的属相相冲给搬出来，啊，这个是传统文化，好像孩子就会觉得，就像是那个权威一样的哈，如果你要是不听，好像就预示着你不孝顺呐、啊，七大姑八大姨就可以来批评你啊，嗯，好像你就会很害怕哈、啊，所以就茫然了。 嗯，对，所以的话，如果这个男生听了咱们说的现在这些，还是得靠他自己拿主意，是吧？ 嗯，是的，而且这个拿主意的方式啊，首先是你要知道，其实你的父母有点过度的来掌控你了啊、那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其实你需要有你自己的生活，你势必是需要有你自己的人生的。那么还不如从这次事情开始，让你的父母知道你是一个有着独立思考的一个成年人，你有权利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过你的人生，而不是去替你的父母活他们希望的样子哈。 对。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男生你看看是不是从此刻开始，这次开始，那么你为你自己的生活来拿定主意，我们其实给的所有的建议也只能是供你参考，看看你自己想对你的生活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来，是吧？ 嗯，是。 好，谢谢肖老师。那我们再看下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这位问我们的问题是恋爱分手之后想问一下老师，过去他送给我的一些礼物，他现在都让我变现再还给他，这可怎么办呢？这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和男生啊谈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开始我们俩关系也挺好的，但是我们在谈了一年之后，两个人开始慢慢的出现一些矛盾。他最大的问题吧是小心眼儿，有的时候啊他总是觉得和我打招呼的、说话的或者工作中有交集的男生都对我有意，他总是提示我跟别人说话注意一点，离别人远一点。为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不断的争执。我自认为我做事情还是有分寸的，和男生的接触也是很有尺度的。一开始我觉得他这是爱我的表现，后来我就觉得很累，然后我们每次争吵之后就会陷入冷战，每一次都是我主动找他和好，因为首先冷战的是他，给他发一条微信他也不回，你给他打电话他拿起来就说他手边忙不愿意说话等等，他就是这样的，最后我只好选择和他分手了。可是现在分手之后呢，他提出把他过去送给我的东西都希望我折现还给他。过去送给我的东西确实有那么一些，大多数不是很值钱，什么毛绒玩具啊，还有一些小的用品啊，当然有那么一两样东西可能还算是比较值钱的。去年的时候我们刚好那时候走在商场里看中了一双鞋，那双鞋呢比较贵，大概将近2000块钱，他当时很慷慨的就给我买了，那算是送我比较贵的一样东西吧。还有一次送给我一个钱包，那也是在我过生日的时候，那个钱包可能1000多块钱吧，其他的其实都很便宜，他还要这样做，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首先想恭喜你哈、啊， 幸好你跟他分手了，因为听起来这个男生可能是有家暴体质的一个人哈。我首先会想到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面那个安嘉和，他好像处处都在怀疑他的妻子是不是只要跟一个男人说话了就意味着要背叛他呀，好像你男朋友这个方面跟他还蛮像的哈。他有极度的不安全感和极度的无法信任你，那其实如果你们结婚以后真的有可能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被激惹哈，就可能会动手的。 对，所以呢，现在分开应该是一件好事儿， 对， 是吧？ 是个好事儿。 另外，就送了这么一点点东西的话，这个其实你就算折现也不是很困难哈。假如说过去曾经送了很大笔的礼物， 对， 可能你现在折现一时很难拿出来， 是 对吧？你要是这样算来的话，列一个清单，姑娘你方便的话，你真的给他就折现还给他吧，还给他，你们俩也就不再有这份纠缠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我们问题，他是觉得分手以后这个礼物要还吗？是这个意思吗？我觉得别人要问你要了，你是不是就考虑要还呢？ 我会比较理解姑娘为什么这么问我们，因为分手本来就是一件让人很糟心的事情， 对， 很不开心，结果呢还碰到更加糟心的事情，男朋友还要索要那些不太值钱的礼物的折现。因为其实2000块钱的鞋也不算什么贵的啊。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会让你心里面觉得特别的窝囊气，特别不舒服。我猜你这样来问我们的时候是问说，你都已经这么不开心了，为什么他还要再这样子在伤口上撒盐哈，这样对待你。那我想其实你可能需要看到你这个男朋友本身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就是小孩子呢跟别的小朋友吵架的时候就会说，你把我妈妈买给你的糖还给我。他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你需要评估你这个男朋友，如果他像小孩子的话，他大概有几岁了？如果他就是那种蛮不讲理，特别蛮横，就是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那样的想法，那恐怕你把钱折现给他的话，你可以免去后患哈。如果你坚持不给他，万一他真的像一个6、7岁、7、8岁的小男孩发起疯来，追踪你啊，然后不停的骚扰你啊，那可能会更麻烦哈。 对，所以，如果方便的话就还了吧，心里是很别扭，但是我倒是觉得是一件好事儿， 主要是防止这个男生不停的骚扰他，让他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生活。因为就算是还给了他，这个女孩子心里面都会一直为这个事情，我猜哈，都会很长时间不舒服的。那就会好像预示着，难道过去的那一年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爱过我吗？ 对， 那我这一年的情感啊，时光啊，该怎么样子去安置哈？其实心里面是很难过的。 对对，就好像是自己过去怎么这个白白和这个人走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份感情到后来是这个结局是吗？ 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慢慢的去从这个里面走出来吧。我想谁碰到这个事都很糟心， 都挺别扭的，都挺难受的。 是 您说的对，本来遭遇分手，然后分手人家还要要礼物， 对呀， 这个是说实话是挺不爽的一件事儿，挺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哈。过去再美好的细节，突然都变得不是滋味了。 对呀，就好像那些爱都没有过似的。 对，是挺难过的。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好，我们再继续看下面一位问我们问题哈，说我和我的男朋友在一起2个月了，我们是无意间认识的，微信联系了个把月，中间呢就偶尔发过几次微信的那种，后面他约我吃过一次饭，又过了一段时间，刚好啊那段时间有位明星宣布恋爱，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呢留言给我，他说他也去发一个，然后称女友是我，我对他也有好感， 有可能就可能默认了，中间甚至没有追求我的过程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刚开始两个人一起吃饭几乎都是和他的同事，后面单独有在一起吃饭，但没什么话说，也不是很尴尬。平时他工作用到手机比较多，几乎手机不离手，我们交流很少，我感觉我和他说不到一块儿，但我又感觉我喜欢他多过他喜欢我，有时候我不主动联系他，他几乎不会找我，我属于被动等待，希望对方能主动联系我，没有给我买过礼物。有一次开玩笑，我说要礼物哦，他答应了，但是没有买。我一直很在意这个，但又不知道怎么和他开口说。他说带我去他家几次了，也从来没有兑现。可是呢，他跟他父母亲戚又提起过我，视频的时候也给我看过他哥哥，也带我见他要好的朋友和哥们儿。我真的搞不清，他到底对我上心还是不上心呢？还是我们的时间太短了？他32岁，我27岁，我是一个开朗的女生，可是在他面前，我觉得我的性格都变了。 听起来扑朔迷离的哈。 嗯， 然后我还一边在好奇，就是这位女生，你喜欢她什么呢？好像全程没有听你说她的什么部分很吸引你啊，让你特别欣赏她，特别爱她，让你觉得她特别棒，好像没有听你说这些哈。所以我在好奇，她这么对你，模棱两可的，然后让你经常觉得好像都怀疑他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啊，他通常都在看手机，那你喜欢他什么呢？我也没有听到哈，有点困惑。 似乎好像是要谈恋爱了，是吧？这是一种可能性哈。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之前在微信上大家联系的时候，他说就有过几次微信啊，然后见过一次面，吃过一顿饭，大概就是这样的。在微信中以为自己谈恋爱了，是那种感觉吗？就是很多人认识了一个异性之后吧，在我们的节目后台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好像是谈恋爱了。 是，其实我还挺想跟大家来澄清一下什么叫做谈恋爱啊。谈恋爱的话呢，你们一定不是在手机上谈的，也不是通过电脑视频来谈的哈，一定是在现实当中，你们手拉手去看电影，聊天，交流彼此的生活，然后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然后你们会谈论彼此的内心性格，你会感到你被对方吸引了，而且是你被他的性格所吸引，被他的兴趣，他的才华，他的某方面的特质，你是被这些吸引，然后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感到好像全世界只有你们两个人，他除了你之外似乎关注不到其他的人了，那我想这个叫做谈恋爱哈。如果你们每次吃饭都是跟同事啊，好几个人一起啊，这个充其量叫做朋友，甚至说你们是熟人而已呀，这不能叫谈恋爱呀。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很多人可能真的，但是他们会觉得那么他已经宣布我是他女朋友了，我们就是谈恋爱了，其实这只能说恋爱刚刚开始， 对， 谈谈看是不是合适恋爱的那个人。 对呀，那是一个开启而已。 对， 嗯。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一旦宣布了他是我男朋友或者我是他女朋友之后，我们那个关系就应该立刻进入了一个爱情框里，就是两个人在里面是很甜蜜的去发酵啊，有那种你爱我我爱你啊这样的一些感觉。 如果要有这些感觉的话，你们起码首先是朋友啊，起码两个人要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生活内容，你们会共度很多时光，会一起去这里去那里，一起经验这个看到那个，你们起码是这样的开始哈，而不是说你宣布一下说他是你男朋友或者他是你女朋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个不叫谈恋爱哈。 对，我觉得是的。所以如果你想和他找一些更亲密的感觉，更 像谈恋爱的感觉，你就要和他能够有一些做一些大家谈恋爱要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更多的去交流啊，更多的去找一些大家能聊的、能说的、能共同去做的事情，共同去玩的事情， 对， 是吧？ 在热恋的时候，起码每天见面，对不对？然后没有那么热恋的时候，起码每个星期你得见至少一到两次面，那才叫谈恋爱哈。 对，好，肖老师一位。这应该是一位这个中老年朋友问到的问题哈。 嗯， 他说我老伴儿啊在外边有出轨，过了半辈子了，得了癌症回来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我听这个故事怎么像是，他已经出轨很久了。跟外面的人在一起好多年， 对，虽然就这么一句话哈，但是给我们的感觉确实是，就是 他得了癌症了，然后呢就跟外面的女人分手了，所以回到你身边，然后你现在在问我们你该怎么办。 对，看来就是这个意思。 哦， 我在找他之前给我们的留言好像没有这个记录了。嗯， 哦，哎呀，那我还挺想说一句挺没有同情心的话的， 嗯， 就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吧，嗯，你想接受他那就接受，你不想接受他那就不接受嘛，这个就要看你自己内心的你的感觉哈。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要看你自己内心的感觉。如果你觉得过去几十年我一直在受委屈， 嗯， 你一直离开了我，背叛了我们的情感，和别人在一起， 是啊， 享受着你们的生活，留下了孤单和难过给我， 嗯， 那么今天你得病了，你回来了，你说我要回到家里，你照顾我吧，因为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生病特别是生这种恶性疾病一定是需要被支持被照顾的， 嗯， 而且状况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因为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生的是哪一种疾病哈，状况会如何，会不会慢慢的在生活上需要人帮助和料理的地方越来越多，也许对方知道你是善良的，或者对方知道你这儿可能更能包容，或者是对方根本就没有别处可去了。 嗯，是， 也许就是因为他现在的生活状况中不容他现在这个样子了， 嗯， 对吧？ 是 不能够容他有疾病，苍老贫穷。过去年轻的时候可以一起在一起很开心， 嗯， 也许到现在这样一个时候，那么他只能回到你这儿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真的要问你自己，你要接受他吗？你接受了他会怎样？ 嗯， 但有一些人可能会有那种。哎呀，我要不接受他，我要不接受他的话，他可能还是孩子的父亲。 嗯， 这孩子们该怎么看啊？我要不接受他的话，这个我岂不成了坏人了吗？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是好人，我一直是别人觉得我是那个善良的，别人会同情的人。但是我现在我要不接纳他，那别人岂不就觉得我太恶了吗？ 哎呦，你的这个分析太精准了。嗯，确实有一些人是会这么想的。 嗯 嗯，但是呢，我会想说，其实这样对你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在这么想的时候，完全考虑的都是别人如何看待他，别人的眼光是什么啊？别人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什么？ 嗯， 其实他没有一丝一毫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想说，我的看法是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有什么需要？他好像不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哈。 嗯，对。 嗯， 也就是说这位女士你应该考虑你自己的感受。 是的，就是哪怕最后你选择接受他回来，也是因为是你自己的选择，比如说你对他还有感情啊，你哪怕照顾他你也愿意啊，你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角度你接纳他，而不是说迫于别人的眼光啊，你的孩子的感觉呀，其实那两种不是你应该要考虑的角度哈。 嗯，有什么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35%， 最低气温零下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15%， 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肖雪萍老师，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我们再来看各位提出的各种各样情感问题，恋爱婚姻这些情感问题，伴侣关系问题，都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会咨询的。我们来看，有一位女士问道哈，她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俩结婚7年的时间了，第一个孩子现在已经5岁了，第二个孩子2岁了。我觉得有了第二个孩子以后，我先生开始有了变化，他脾气暴躁，经常说压力大，两个孩子一家人那么多嘴都落在他身上，他觉得养家养孩子越来越费劲。最早呢，他自己做生意做得还不错，的确这几年生意很难做，他的生意越来越不好，能够给家里提供的钱也越来越少。其实我自己也会做一些事情贴补家里，因为生第二个孩子之前我就辞职了，但是呢，我自己尽量的能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小区当中帮别人带一下孩子啊，或者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我呢，由以前不好意思开口到现在告诉别人我是收费用的等等，这些其实就是给孩子多一罐奶粉钱。他知道以后他会更不高兴，那我就不告诉他我做这些事情了。所以我现在就在想，第二个孩子稍稍大一些，如果能上到幼儿园，那我自己也会去做别的一些事情。可是说实话，我外出做事情所能赚的钱也许还不够给两个孩子去交学费和幼儿园费用的，所以呢，我自己也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其实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同心协力，家里也不是过不下去。可气的就是他这么大的脾气，而且每次我说话他就觉得像是我欠了他，事实上两个孩子也是他的呀。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他可能真的是因为太有压力了，说男人承受压力的能力比女人要差很多。我不知道我用什么样的办法能让他明白，我愿意一心一意和他过日子，生活苦一点没什么，怎么样能够减轻他的压力，我们怎么能回到过去其乐融融的时候。 嗯，听起来这个老公确实是压力很大，并且他把他的生意的挫败感哈，带给他的压力和就是生活给他的打击，他认为都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导致的。嗯，觉得好像如果没有你们，可能我压力就没有那么大，这是很多男人都很容易有的一种心理哈。但是其实呢，是他自己感到无法承受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好所给他的自 尊给他的心理上所带来的那种打击哈，所以他需要找一个人来帮他承担这个被打击的感觉，那就会是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 我会觉得作为妻子呢，你可能需要去看到你的丈夫，他之所以表现出这么的焦躁啊，然后怪责你和孩子啊，其实是因为他自己的那种被打击的感觉，你要看到这个原因，然后跟他聊天的时候把这个指给他看。 嗯， 然后你跟他一起来去面对那些他的生意没有以前那么好所带来的那种在自尊呀、在他的那个价值感啊，在这个方面的打击，跟他一起去面对，而不是说你也同意了他的指责，好像你也认为他指责的是对的，真的是你和孩子导致了他的困境，其实不是，那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嗯，所以你可以，既然你看得更明白一些，你可以告诉他。 嗯，是的， 对方有的时候可能知道问题在哪儿，但是也不愿意深想，只是想把这个坏情绪发泄出来，但是没有想过这个坏情绪可能才是真正伤害你的地方，并不是拿回来的钱少了。 嗯， 是吧？ 是的。 嗯，好，我们再看下一位女士说，我和我先生吵架几个月了，一开始呢确实是我脾气不好，我挑起了事端，后来呢我跟他道歉了，但是自从我们吵架开始，他晚归，不愿意回来。后来这事儿我跟双方父母都说了，双方父母呢都在劝我们，我们的关系开始慢慢的缓和了。可是呢，他还是对我有一点点冷淡，不像以前那样了。我现在呢就会觉得他好像在这段时间有了其他的人，因为啊，我偷偷的看到他手机上可能有别人和他的对话，我看不出什么来，可是我觉得不太对劲。我对他说，如果他实在不愿意回来，他就不回来好了。这是我又一次开始有发脾气的感觉。其实这次和上次比起来，这次的脾气小多了，我也就是摔了一两句话而已，可是他却直接把他的衣服都收起来了，然后拎了个箱子就走了。还有就是他把我父母的电话号码拉黑了，不让我父母给他打电话，我的电话呢他不接，所以我现在就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呢？他这是什么意思呢？ 嗯，还能是什么意思啊？他生气了，他现在想要避开你哈。 嗯， 至于避开你了以后会是怎么样子，好像他还没有来得及想哈。嗯，那其实听完了你的故事以后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其实我们需要学习正确的吵架方式哈。嗯，吵架的时候不要乱吵瞎吵，你要有目的的吵架哈。嗯，首先是你看在前面你谈到的，你跟他吵完架以后吧，把你们两个人吵架的事都捅出去啊，跟他父母说说，跟你父母说说，这其实对于你们的关系修复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哈。 嗯， 因为你的爸妈势必会对这个女婿有一些不好的看法，然后他爸妈可能也会对你有一些不好的看法，然后双方父母的对你们的负面评价其实也会影响到你们的关系的。所以呢，小两口吵架不要牵扯到双方的父母哈，内部矛盾内部解决。嗯，然后 所以这是这一次他跟他先生吵完架之后，他先生把他父母的电话都拉黑了，是吧？ 对呀， 就是可能很怕这个岳父岳母再打来电话指责，你怎么又和我女儿吵架了呀？ 是， 你快向我女儿去道歉吧。 是的， 啊，你这个大男人，你让着点我女儿啊！男人也挺怕听到这种话的啊。 是啊，而且他可能在气头上还不打算听别人劝他、批评他，啊，所以他才会这样做哈，一个拒绝的姿态。嗯， 那这个女士现在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的问题，就是一个的话，你要先知道你们现在你跟他吵架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啊，你需要先去反思你自己怎么了啊，可能你的丈夫有他的问题，那是肯定的啦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还想要这段婚姻，你就需要先去反思你自己的问题啊，然后一个的话，你反思说你吵架的时候没有吵对哈，另外的话就是你在对他说出什么你想待就待不想待就走吧哈，类似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哈，你说这个话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也没有想清楚，就这么冲口就出去了哈，其实这个也是对关系有伤害性的，就是你需要先反思到底怎么了，然后呢去找他谈一谈啊，找一个你们专门的时间跟他谈，说我反思了一下啊，我发现我有这样这样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聊一聊啊，我也会改呀、啊、等等等等，就是要去这样子去自我反思的态度去跟他聊一聊。 好的。如果说真的意识到自己有一些什么地方没有做妥没有做对，那么和对方去聊，对方才能知道我们这个日子继续怎么过下去， 是 吧，是 有一个希望哈。 对对对。如果说还是带着指责说干嘛一吵架你就走啊，我这次吵还不如上次厉害呢，你看你就可以真收拾起东西你就走了。这个女士显然这个还没有意识到，可能也许这一次的吵架只是以往情绪的一个延续，真正两个人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是的， 是吧， 是的。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好，我们再看哈，下面有一位男士问到我们一个问题。这男士呢是想问一下，他说我想跟你们说，我女朋友这个人啊，我觉得她人挺善良的，人也挺大方的，但是呢她是一个工作特别不认真的人。几乎我们俩每次约会见面，前面大概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她一直在给我吐槽在工作中谁谁谁给他使绊儿，谁谁谁让他觉得工作特别的没劲，或者工作中的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总而言之，我觉得他的工作就是让他特别不开心的。开始呢，我是很耐心的去听，越听到后来，越觉得仿佛都没有他的错，都是别人的错。我也给他出主意了，我说实在不行，就换一份工作吧。但是他说换工作并没有那么容易，这已经是他换的第三份工作了。我侧面的问了一下之前的工作中他是怎样的，才发现每一次工作他都不愉快。我觉得很奇怪，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没有工作能力，或者没有工作的社交能力。和我在一起，我觉得他有可爱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他跟我说话我也愿意听，我和他的性格有一定的互补，我是那种给他出主意的人，可是我出主意了他也不大爱听，似乎也不大能听进去我给他出的主意。我想问问，如果是他这样的话，那他未来的前景会怎样呢？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男生和女生都要工作，都要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这才能支撑起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如果他真的没有工作能力的话，未来我们在一起生活也会很难呐。我只是一份普通的文员工作，那我希望的是他能做好他的工作，然后我们就像我父母那样携手建立家庭。 首先是你女朋友肯定是有工作能力的哈，否则的话她不可能都能做三份工作，三个老板都愿意录用她哈。然后我还觉得你女朋友好像并不是想让你给她出主意想办法哈。 也许他在跟你诉说他工作中的那些烦恼啊，别人对他的不公平的时候，他更想听到的是你对他说，哎呀，你好不容易啊，是啊，那个人怎么那么过分呢，可能你这么说了以后他就舒服了哈。 所以这个男生是不是通常觉得女生在说这些的时候都是寻求建议？你说我该怎么办？女生也会这样问，男生就会特认真的告诉他，你这个事情我觉得第一你要怎么做，第二如何如何如何的。实际上很多女生可能只是想积累了一天了，我想把情绪说给你，对吗？ 是那也有一个可能啊，就是当他的女朋友在跟他诉说这些的时候，其实会引发了我们这位男同学的那种无力感。你会觉得好像挺无力的，所以你特别想要去帮助他，然后你就会想要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但是其实呢，看起来你女朋友不太需要这些哈，那你也许你会告诉他说，哎呀，我听到你说这些的时候，搞得我也觉得挺无助的哈，我可以怎么帮你呢？可能这样的话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舒服一点哈。 好，谢谢肖老师。我们再看下一位问道哈，说这是一位女士，她说结婚3年的时间了，没想到在前不久呢，她和我的一次吵架中，她突然说到了我们还没有结婚在谈恋爱时候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可能有一天，我有一位曾经交往过的男朋友，当时出了一点事儿，然后让我过去跟他聊聊天，我就过去陪他，大概到大半夜的时间。后来呢，我当时的男朋友，也就是现在的丈夫知道这件事情，我做了一番解释，他也就没再说什么。一直到我们结婚，没有再提过这件事。没想到前几天的一次争吵，他突然把这件事情提起来了，而且说这件事情一直在他的心里。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解释，当时是觉得我们的关系已经走到要结婚的程度了，所以就结婚了。可是他一直想听到的是我对这件事情能有一个很清晰的解释，我一直没给他。这件事我都快忘了，我根本觉得没有什么好要解释的。前男友那段时间遇到了事情，心情不好，当天似乎好像是有一些生病，当时找我过去陪陪他，说说话，解开了一些心里的疙瘩，完了就回来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不觉得这算什么，可是没想到这件事情在我老公心里记恨了如此之久，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要感谢你老公愿意把这个让他记恨你这么久的事情能够说出来哈，这个对你们的关系是有帮助的。至于说你该怎么办，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承认你当年的做法确实给他带来了一些伤害和影响，你是需要向他道歉的。虽然你觉得你跟你的前男友之间并没有做什么越轨的事情，但是其实你换位思考哈，站在你老公的那个位置，你想一想他会是什么感觉，他会如何想象你跟你前男友的关系，如果当年他半夜去陪的人，去陪他的前任的人不是你，而是你的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你会是什么感觉，可能你就能知道你该怎么办了。 好，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刚好把他心里的那个疙瘩能解开， 对， 这是一件好事儿。 是的， 有些人我真在节目里还见到过，后台上有人在问，有些人那个心里的疙瘩存了大半辈子，是吧，都一直没有告诉对方， 是，那其实更危险哈。 对啊，更危险啊。 是 啊，而且有些疙瘩在自己的心里边吧，酝酿着酝酿着酝酿着，它就不是最初那点事儿了。 对呀，是的，他可能不说出来的话，他可能会在行动上，在别的上面找你的茬哈。 对。好，有一位男士说，一开始呢，我和我妻子两个人结婚啊，我可能不太懂得去照顾她，也不太懂得怎么维护好一个家庭。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经常忙自己工作的事情，也有自己的一些社交。有的时候觉得不方便带着老婆几个男人在一起，所以我也就不带她。 慢慢的呢，我老婆刚开始还对我有一些要求，后来她也不提了。前不久，她突然很正式的跟我谈了一次话，她说她现在喜欢上其他的一个男同事了，她想和人家走在一起试试。那个男同事没有结婚，比她还小。她说是因为我在结婚之后一直在忽略他，而我们现在也没有孩子，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解开这个婚姻关系。他坦诚地说，他和那个人还没有开始哪一步关系，只是他觉得对那个人有好感，那个人对他也有好感。我听了之后都懵了，我不想让我的婚姻走到这个地步，所以呢，最近我努力地在改变，我开始回家做家务，我开始回家多陪他。但是我发现我跟他说话，他其实对我很冷。我去找他喜欢的电视剧陪他看，他坐那儿几分钟就走开了，他似乎看不到我的努力。我想问你们，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嗯，我能感受到你为了修复你们的关系所做的努力哈。嗯，但是听起来你做的这些努力都比较表面，都不能够直抵内心深处哈。嗯，其实比较好的，或者说有可能会有效的做法是跟你的老婆进行深谈。 嗯， 问问他，他认为你忽略了他，那究竟是哪一些的时刻，哪一些的做法你忽略了他，然后呢，你听听他的说法以后，你再来反思你自身，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忽略了他，包括如果有，那你为什么呢？就是你们要能够进行这样的深谈，然后你所做的这些努力才可能会被他吸收哈。如果你没有谈过，你就这么直接在行动的层面做了这些那些的话，恐怕他心里面的疙瘩没有解开哈，你做再多他都没有感觉的，他反而可能更加反感。 对啊，就是此刻可能女人想要的是你真的明白你过去的一些行为也好，或者你对他的忽略也好，让他受到了很大的委屈。 是 啊，所以我觉得你的妻子是一个蛮有勇气的人哈，她可以很冷静的跟你说，那咱们要过不下去，我就和别人走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是， 这时候你才意识到说你错了，我再来陪你，好像这个还是太表面了，是吧？ 是的，所以他要的是你能够从根子上认识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有哪些问题，包括你有哪些问题，而不是说你在行动上在表面上的改变哈。 对， 嗯 嗯。有一位女士问到问题哈，她说我老公今年39岁，大概是在最近半年的时间，他迷上了网上的视频。那么他经常躲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去看网上视频的直播，视频直播的那个内容呢，好像都是女的在里边说一些什么样的话，甚至衣着也穿得比较暴露一些。我一进去他就不愿意，然后他现在给他的自己的门上装了一个门栓，我进去是需要敲门的。因此他对我说，他说不要去管他这一点，这是他的一个爱好，是他个人的一个兴趣。可是我觉得还是会影响我们，他说不会影响。我觉得他其实根本就不大愿意和我就像其他的夫妻一样，比如说能够一起出去啊，散个步啊，或者一起吃饭说说话聊聊天啊，不是这样的。回到家就是吃好我做的饭，然后一头扎到自己的屋子里去看那些视频，我该怎么办呢？ 遗憾的是这位女士不能跟我们面对面呀。我特别想知道她的丈夫的这些做法是最近的这两年才有呢，还是说从你们结婚以后一直以来她都是这样的。如果是就这两种情况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去理解她的方向啊。因为如果是她这两年才有，你可能要理解为她是中年危机了，她可能对她的人生不满意呀，所以要逃到 网络视频那里去寻找一点暂时的安慰啊，像是一种逃避哈，对现实的逃避。那如果说是你们从结婚他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啊，只要吃你做的饭，然后别的都不管了，回到自己的世界。如果他一直这样的话，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负一定的责任的哈，就好像你也在纵容他这样做。你是怎么了呢？可能你需要多方面的来思考你们的问题，你该怎么办。 对，也许以前并不是关注视频直播的聊天室，对吧？也许以前是他关注其他的，也就是说他的注意力无论做什么可能如果一直都没有放在你这儿，那就有可能你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有问题，不是现在这个聊天室把他拉过去的。 是的，可能你也一直没有去真正的去面对你们关系中的问题。 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今天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肖雪萍老师为大家解答各位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我们每天今夜思雨时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 才了解自己。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爱我有些痛苦，有些不公平。如果真的爱我，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沿途遇见你，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感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像阳光和煦，巧妙地融化我的不安。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